腾飞的姑妈竟然对自己的行踪了如指掌。 跟踪你怎么了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 你和那个神经病的风言风语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到我耳朵里了。 你不要脸， 我还要脸呢。你让我在单位都抬不起头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不是我侄媳妇，我才懒得管你那些破事儿。 腾飞姑妈的话越发刺耳，童心反问道： 你去问问你们家赵腾飞，是我不要脸，还是他不要脸？ 吴美英也站出来帮腔：童心，不是婶子说你， 你想想看，腾飞是什么样的人，王后生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们两个能放在一起比吗？ 王后生是义城出了名的神经病， 这种不干不净的人你招他干嘛？ 童心开始怒不择言了。 哈，你们都以为我和王后生有不正常关系是吧？既然你们都认为有，那就有吧。 不过你们在审问我之前都先看看自己屁股干净不干净。这个屋子童心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， 她想出去，却发现婆婆的轮椅挡在通道上。 吴美英原本不想介入这场争吵，只想站在这里做做样子， 如果童心能承认错误，说几句软话， 吴美英打算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。可现在童心却把战火烧到了自己身上，吴美英也不干了。 你说谁不干净？ 谁不干净谁知道？你以为义城人不知道你家养的那个小杂种是谁的？你以为你和万国庆的事没人知道？ 童心歇斯底里的声音传到了客厅。赵腾飞推门进来： 你疯了吧？ 童心还没反应过来，一记重重的耳光已经落在了童心的脸上。童心坐在地上怒吼道： 你才疯了呢，你们全家都疯了。 接着童心爬起来朝赵腾飞扑去。童心还没走到赵腾飞面前就被姑妈架开了。赵腾飞像一头发疯的野兽，把童心摁倒在床上，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童心的身上。吴美英跑过来拉架，被赵腾飞一把推开，吴美英一屁股便坐在赵腾飞妈妈的轮椅上，两个女人又一起从轮椅上翻到了地上。房间里乱作一团，愤怒在那一刻彻底爆发。 赵腾飞的脑海里一片空白，他不停地挥舞着拳头，像是击打一个沉重的沙袋。 今天中午当姑妈跟他说起童心的不轨行为时，赵腾飞并没有感到气愤，也不觉得是多么羞耻的事，他甚至还有一点欣喜。这下儿扯平了，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和梁元继续来往了。如果不被人发现，没人说三道四，赵腾飞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。他和童心各自寻找快乐，在一起回到家里，像一对老朋友那样和平相处。可是童心太大意，被姑妈看到了。 更让赵腾飞无法忍受的是，童心竟然把婶子和万国庆的事情抖了出来了。要知道叔叔现在就坐在客厅里呢，这是他们家不能触碰的秘密。直到另一个卧室里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赵腾飞才停下来。所有人又跑到另一个卧室， 眼前的一幕把他们吓呆了。多多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脸上、手上全是血。起初，大人们以为是多多划破了手指。当吴美英走进婴儿车，把孩子抱起来，他们才看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多多用水果刀刺穿了弟弟的腿，那粉嘟嘟的小腿上全是血，孩子不停地往外流。赵腾飞抱起儿子就往医院跑，紧跟在身后的是吴美英、赵修齐、赵志平。童心永远都无法忘记这一天。比起那些落在自己身上的拳头，更让童心无法忘记的是多多的眼神。多多蜷缩在窗帘下，眼睛像死鱼一般，黑白分明，一动不动。多多愤怒的表情挂在稚嫩的脸上，显得异常坚定。有那么一刻，童心以为多多疯了。童心跪在地上，把多多揽在怀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宝贝儿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多多狠狠地说：“我要杀了他。”童心使尽浑身力气抱住多多：“孩子，你不能干这样的傻事。你弟弟是无辜的，你也是无辜的。”是爸爸妈妈错了，是我们错了。 203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都城举行，我和童心被组委会选中参加开幕式上的太极拳表演。每个周三和周五我们都会去郊外封闭训练，这是我老年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不用再找理由约童心，每周都有两次见面机会，而且是一整天都待在一起。当然，多数时候是很多人在一起训练，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训练的时候，我站在童心身后不远处。童心穿着对襟盘扣太极服，灰白相间的头发紧实地盘在脑后，身材纤细，动作舒缓有力。做提膝动作时，会露出一截白皙圆润的小腿，不像老女人的小腿那样肥硕，也不像年轻女人那样干瘦。童心的腿依旧能散发出一些肉欲，是她身上被时光遗忘的部位。童心已经不再年轻，我看到的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，那些皱纹像树木的年轮一样排列整齐，井然有序。有好多次近距离坐在一起，我有种想要抚摸童心的冲动。我想象着手指从童心那布满皱纹的手上划过的感觉，并不光滑，但很柔软。训练的间隙，老头们会凑到童心的身边，以切磋技艺为借口与童心搭讪，甚至有人会在童心的衣柜里偷偷地 放一束鲜花。男人们的殷勤让童心容光焕发，浮现出少女般的微笑。我庆幸自己终于弄明白了男女间的相处之道，优雅得体地站在远处，等童心从人群中抽身出来，再陪童心去郊外小路上散步，说一些他感兴趣的闲话。这天训练结束后，童心邀请我去他的新家看看。我不得已地说，很高兴能得到你的邀请啊，好多老头都盼着能去你家做客呢。童心说，能做个不讨人厌的老太太也是福气，年轻时那么多人嫌弃我讨厌我，有一段时间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，好在我逃出来了。如果一直在异城生活下去，我可能已经见上帝去了。我说，童心啊，你不打算再找个伴儿吗？为什么要找个伴儿呢？我一个人挺好，再好的两个人一旦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就难免磕磕绊绊，早晚会被琐碎的生活给折腾散了。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不结婚的越来越多，他们都知道婚姻是个折磨人的东西。当人们物质独立精神自足的时候，婚姻就成了一种臃肿的破袍，裹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童心坐在副驾驶上指路，我们沿着郊外的山间小路前行。路边是高耸的灌木，碧绿的草场，还有一些古朴典雅的木屋别墅。10年前，人们突然停下了赚钱的脚步，开始琢磨怎么生活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郊外成了置业安居的热点。都城周边那些荒芜的村庄很快就变成了欧洲小镇。有钱人放弃了繁华地段，开始回归自然，追逐田园风光。只有我这样的穷教授还在城里住着。童心心情很好，一路上都在说话。我现在只需要清静，都这把年纪了，没时间再去关注另一个人的生活，剩下这点时间留给自己。你看看陈飞扬，老了老了，又娶了个年轻的媳妇，赚了那么多钱，还没来得及给家里人分，两腿一伸就走了，害得妻子儿女天天打官司。前些天我去参加陈飞扬的葬礼，他前后两个老婆五个孩子在葬礼上大打出手，实在是可悲呀。童心又谈起了那位企业家。我说，陈飞扬，哎呀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前几天新闻上还播了他去世的消息，哎，他那么有钱，应该有保健团队呀，怎么说死就死了呢？哎，酒桌上突发脑溢血，没拉到医院，人就没了。童心的新房子坐落在郊外的峡谷之中，一排木屋依山面河，墙壁、窗户、阳台都是木头做的，每家门前都有宽敞的长院，足够停下四五辆车。房子是江南民居风格，每家每户的屋型色彩有所区别，既错落有致，井然有序，又丰富多彩， 颇具个性。这是一处典型的富人区。我把车停在院子里，跟着童心进了院落里的玻璃阳光房。一位干净利落的中年女人为我们沏好了茶。我好奇地问童心，这房子得好几千万了吧？ 2500万，还不算后期改造费用。主要是这地方值钱，开着房子倒花不了几个钱。20年前，估计100万就能买这么大一块地。 童心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。我们聊起20年前的都城，总会有一些莫名的感慨。10年前，人们都往城里跑，越核心的位置这房价越高，最贵的地方20多万一平。现在人们又都往郊外跑，反倒是越偏僻的地方越贵。说实话，我很羡慕童心的大房子，这里符合我对美好生活的所有想象。我很想知道童心是怎么变得这么富有的。童心呐，你什么时候买的这套房子？ 不是我买的，是别人送的。 谁这么有钱，送你这么贵的房子？ 2年前，有个台湾人找到我，要买莫小诗的画，被我拒绝了。那些画是莫小诗一生的心血，我怎么能拿去卖钱呢？再说了，我都这个年纪了，要钱有啥用？这个台湾人缠了我一个多月，非让我出个价。我看他心诚，就送了两幅画给他。哪想到一个月后，他就把我拉到这儿，说是买了套宅子给我。 看来这个人是真喜欢莫老师的作品呐。 那个台湾人也算是有良心，但说到底还是个商人。 我越发好奇了。哦，怎么说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周弟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儿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”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重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、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永城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将于7月16日登陆北京文艺广播，每天中午12点的小说联播，敬请期待。